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二章复方汤剂第三十三集。 到了顶上，他们迈出石梯，麦格教授在一扇门上敲了敲，门敲门声的开了，他们走了进去。麦格教授叫哈利等着，便兀自离开了，把哈利一个人留在那里。哈利环顾四周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，在哈利这一年拜访过的所有老师办公室中，邓布利多的办公室绝对是最有趣的。如果哈利不是因为担心自己会被赶出学校而吓得六神无主，他会觉得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里来看看。这是一个宽敞美丽的圆形房间，充满了各种滑稽的小声音。细长腿的桌子上放着许多稀奇古怪的银器，它们旋转着，喷出一小股一小股的烟雾。墙上挂满了昔日老校长们的肖像，有男有女，他们都在各自的相框里轻轻打着呼噜。房间里还有一张巨大的桌子，桌角是爪子形的。在桌子后面的一块搁板上，放着一顶破破烂烂、皱皱巴巴的巫师帽，分院帽。哈利在犹豫，他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墙上那些熟睡的巫师。如果他把帽子拿下来，再戴在头上试试，肯定不会有什么妨碍吧。他只想看看，只想确定一下，他把自己放在了合适的学院里。他悄悄绕过桌子，拿起搁板上的分院帽，慢慢把它扣在头上。帽子太大了，滑下来盖住了他的眼睛，就像他第一次戴它时那样。哈利盯着帽子黑色的衬里等待着。这时一个小声音在他耳边说， 有事情想不明白吗，哈利波特？ 哦，是的， 哈利含糊不清地小声说。 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，我想问一下。 你一直想知道我有没有把你放在合适的学院， 帽子机灵地说。 是的，你的位置特别不容易放准。不过，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。 哈利的心狂跳起来。 你在斯莱特林会很合适的。 哈利的心猛地往下一沉，他抓住帽顶，把分院帽摘了下来。帽子软塌塌地悬在他手里，脏兮兮的，已经褪了色。哈利把它放回原来的搁板上，感到一阵恶心。 你错了， 他大声对静静呆着一言不发的帽子说。帽子没有动弹，哈利凝视着他，向后退去。突然后面传来一个奇怪的窒息般的声音，他猛地转过身来。房间里并非只有他自己，在门后一根高高的镀金漆枝上站着一只老态龙钟的鸟，活像是一只被拔光了一半羽毛的火鸡。哈利盯着他，那鸟也用愁苦的目光望着他，同时又发出那种窒息般的声音。哈利觉得他看上去病得很重，眼睛毫无神采，而且就在哈利望着他的这会儿功夫，又有几片羽毛从他尾巴上掉了下来。哈利心想，如果邓布利多的鸟死了，而办公室里只有他和鸟单独待着，这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，鸟突然全身着起火来。哈利惊恐地叫喊，后退着撞到桌上。他焦急地环顾四周，指望能有一杯水什么的，可是没有看见。与此同时，那只鸟已经变成了一个火球，它惨叫一声，接着便消失了，只剩下地板上一堆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灰烬。办公室的门开了，邓布利多走了进来，神情十分凝重。 教授， 哈利喘着气说， 你的鸟，我没有办法，它突然着了火。 令哈利感到大为吃惊的是，邓布利多居然露出了微笑。 差不多是时候了， 他说。 他模样可怕，已经有好多天了， 我一直叫他快点行动。 他看到哈利脸上惊愕的表情，不禁轻轻地笑了。 福克斯是一只凤凰，哈利。凤凰到了将死的时候，就会自焚，然后从灰烬里再生。你看着他。 哈利一低头，正好看见一只小小的、全身皱巴巴的小雏鸟从灰烬中探出脑袋。它的相貌和老鸟一样丑陋。 真遗憾，你不得不在涅槃日见到他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在桌子后面坐了下来。 他大部分时间是非常漂亮的，全身都是令人称奇的红色和金色羽毛。凤凰真是十分奇特而迷人的生命，它们能携带非常沉重的东西，它们的眼泪具有疗伤的作用，而且它们还是特别忠诚的宠物。 哈利在福克斯自焚引起的惊恐中暂时忘记了他到这里来的原因，可是此刻当邓布利多在桌后的高背椅上坐下，用那双浅蓝色的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盯住他时，他一切都想起来了。然而没等邓布利多再开口说话，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巨响被人猛地推开，海格一头冲了进来，眼里喷着怒火，巴拉克拉瓦盔帽戴在他黑乎乎乱蓬蓬的头顶上，那只死公鸡还在他手里晃来晃去。 不是哈利，邓布利多教授， 海格急切地说。 就在那孩子被发现的几秒钟前，我还跟他说话来着，他绝没有时间，先生。 邓布利多想说什么，但海格只顾大吼大叫，并且焦躁地挥舞着手里的公鸡，鸡毛撒得哪儿都是。 不可能是他，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当着魔法部的面起誓。 海格，我…… 你抓错人了，先生，我知道哈利绝没有。 海格， 邓布利多提高嗓门说， 我并没有认为是哈利袭击了那些人。 哦， 海格说，公鸡软绵绵的垂落在他身旁。 好吧，我在外面等候吩咐，校长。 他重重地跺着脚走了出去，神情显得很尴尬。 你认为不是我吗，教授？ 哈利满怀希望地问，看着邓布利多拂去桌上的鸡毛。 对，哈利，我认为不是， 邓布利多说，不过他脸上的神色又凝重起来。 但是我仍然想跟你谈谈。 哈利紧张地等待着，邓布利多端详着他，十根修长的手指的指尖碰在一起。 我必须问问你，哈利，你有没有事情愿意告诉我？ 他温和地说。 任何事情。 哈利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他想起了马尔福的叫喊， 下一个就是你们泥巴种。 想起了复方汤剂还在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里慢慢熬着，接着他又想起他曾两次听见的那个幽灵般的声音，想起罗恩说的话。 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，即使在魔法世界里也是这样。 他还想起了大家议论他的话，以及他的越来越强烈的担心，生怕自己与萨拉查斯莱特林存在什么关系。 没有， 哈利说。 什么也没有，先生。 贾斯廷和差点没头的尼克双双遭到袭击，这使原本已经紧张不安的气氛变得真正恐慌起来。说来奇怪，最使人们感到恐慌的倒是差点没头的尼克的遭遇。什么东西能对一个幽灵下此毒手呢？人们互相询问，什么可怕的力量能够伤害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呢？学生们差不多是争先恐后地预定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的座位，盼着可以回家过圣诞节。 这样的话，学校里就剩下我们了， 罗恩对哈利和赫敏说。 我们三人还有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，这将是一个多么有趣的节日啊！ 克拉布和高尔一向是马尔福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，所以也在留校过节的名单上签了名。不过哈利倒很高兴大部分学生都离校，他已经厌倦了人们在走廊里躲着他走，好像他随时都会长出獠牙喷出毒汁，也厌倦了每当他走过时人们都要指指点点嘀嘀咕咕地议论他。然而弗雷德和乔治却觉得这一切都很好玩，他们在走廊里特地跑到哈利前面，昂首阔步地走着，嘴里喊道， 给斯莱特林的继承人让路，最邪恶的巫师驾到。 珀西对这种行为十分不满， 这不是一件拿来取笑的事， 他冷冷地说。 喂，闪开啊珀西， 弗雷德说。 哈利时间紧张。是啊，他要赶到密室和他长着獠牙的仆人一起喝茶呢。 乔治哈哈大笑着说，金妮也觉得这事儿一点也不可笑。 啊，别这样。 每次弗雷德大声问哈利接下来打算对谁下手，或者乔治见到哈利假装用一个大蒜头挡住他的进攻时，金妮总是悲哀地喊道。哈利倒并不在意，弗雷德和乔治至少认为他是斯莱特林继承人的想法是荒唐可笑的，这使他感到欣慰。但是他们的滑稽行为似乎更加激怒了德拉科马尔福，他看到他们这么做时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。 这是因为他巴不得声明这实际上是他干的， 罗恩一针见血地说。 你知道他多么讨厌别人在任何方面超过他，他干了卑鄙的勾当，现在你却得到了所有的荣誉。 不会太久了， 赫敏用满意的口吻说。 复方汤剂很快就要熬好了，我们随时可以从他嘴里套出话来。